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十八集，阿音手执着锥，朝着看起来濒死的老妇额心正中刺了上去，身后陈家兄妹大呼，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。武通哀嚎惨叫，老妇消失，变成一缕黑烟，也在逐渐消散。陈家祖母从门口走来，疑惑不解，立马被陈怀如抱着哭个不停。原来那悬着的祖母并非祖母，而是刚到的武通所化。至于阿音如何识破，他哑着声音道： 寻常人被恶鬼索命，定会因为权力挣扎而蹬掉鞋子，他却没有。 心中也有庆幸，庆幸来得及时，武通尚未杀成人，若是他真把陈家祖母杀了，便会成了厉鬼，愈加难以对付。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回了陈府，陈怀如请了祖母回城中小住，也算圆满。来时阿音又因用了灵气穿行，这下愈加虚弱，他和竹寒同乘一辆马车，一言不发。还是他忍不住开口： 你。 阿音紧了紧头纱，避开目光不理。他叹气道： 你这些着红何时会退？ 女声低落，带着些自嘲： 你也觉得我这般着实丑陋是吧？ 并没有。 竹寒当真没有，只是觉得他陷下心里实在在意，才会如此问。可他断然不信，再不作声，只身子转得愈加背对于他。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呆呆地看着他大半个背。这时候倒也不惧怕了，又许是看的是他背影，才愈加放肆。直至意识到盯得太紧太久，即便没人看到，也闪烁了目光，四顾起来。下了马车，他自袖口拿出个小巧净瓶，低头当着陈家祖母兄妹的面递给了竹寒。他说道：这里面是那恶鬼最后一缕精魄，竹寒小师父修为高尚，劳烦超度。旁边看着的人皆行了个礼，他径直进了后院客房，刘竹寒严肃地立在原地。陈怀仆知道阿音虚弱，定是有所损耗，凡人之身却做不得什么，只能使唤下人送府中最好的补品到客房。把净瓶放到祠堂中，小师父回了房，愣愣在床上打坐，心乱如麻，有关怀之话说不出口。见他皮肤灼红，却也仍透着苍白面庞，心中有痛。他不闭眼，自在神游，直至夜已经深了，坐得浑身都有些僵，耳朵灵光，听到隔壁有奇怪声音，那定然不是本土语言，甚至不像人语，倒像是鬼语。隔壁房中，阿音太久未吸食阴气怨气，再加上今日赶上正午当街急奔，现下连化烟回阴司的力气都没有。 果真鬼想长时间在人世间生存绝非易事，应是世间最大的痴心妄想才对。 他亦不能传音，只能寄希望于有同类灵力深厚的鬼路过，听到他鬼语呼救，带他一程，再不然便只能等彻底陨灭之后，谢必安和范无咎搜鬼之时，把他的阴尸带走，丢到玉望台做孟婆汤的好材料。要插白日里恰好躲在城北郊外地下的一座墓里偷盗，有墓鬼嘴碎说着长安城接连阴日放晴，鬼差阿音姑娘当街穷追武通，损耗极深。他不耻阿音为了个宗庙弟子主动揽了捉恶鬼的担子，鬼差都是按照名单行事，抓的也大多是阳寿尽的凡人之鬼魂，恶鬼厉鬼叛逃， 是地狱狱卒或是经验深厚的鬼差职责。他们常年同这类鬼打交道，经验丰富，他凑个什么去啊？黑白无常还有法器在身，他两手空空定不好过。本想着待他顶不住了会主动找他，却不成想直至午夜仍没个声音。陈父还算内敛奢华，房梁倒也是好卧。药叉躺在陈怀如的闺房房梁之时，如是地想着。直至听到阿音纯靠人类的嘴说着鬼话，是求救之词。他倒吊着在窗前晃了晃，屋内的人毫无反应，蹊跷至极，赶紧踢开了窗钻进去，见着的就是阿音躺在地上，头纱已经散落，浑身像是寻常女子发了红疹，没一处好肉。她因为疼痛而撕挠，双颊还有抓痕。药叉大惊道：“ 你也着实太狼狈了些。” 阿音见是他，如同凡人见神明那般感念：“ 我快不行了。”“ 你真是衰，赶上这日子。我叫你不要懒事，最近地狱好些狱卒都有伤亡，更遑论你这个鬼差。还有，长安城那个王小狼是惹了你的心上人，谢必安现下气得不行。你改了他捉鬼名册，他又不敢让阎王知道，自己吃了个闷亏，放话定饶不了你。” 拎起来桌上的各式补品，表情嘲讽：“ 那人间质补的东西你吃了有用，我说什么来着？” 他没有骗竹寒，那莫名身死的商户确实不是他所杀，只是去拿钟馗法器之时赶上黑白无常打瞌睡，便改了个名字的小事而已，谁叫那人口吐下作之言。两人每每见到都忍不住互相数落，他认阿音倒地先要说上一通，可阿音现下实在难受，只想尽快被他带到任何一处有阴气的地方，清绝山下的林子里最好，有他躺了500年的棺椁。扯着药叉绿色的脚爪，他声音颤抖道：“ 闭嘴，我真的很难。”“ 唉，我拖你回林子。” 阿音摇头道：“ 身体也有些僵，听不到那事。” 夜半三更，竹寒放轻脚步，偷偷跟上矮个绿皮鬼。药叉自知被人跟着，从来都是鬼跟人，人想偷跟住鬼不被发觉，实在是天方夜谭。他去的是陈府后厨，有笼子里养着只活鸡，因竹寒小师傅到来而准他多活几日，也不必拿菜刀，径直进了鸡笼。他身形小巧，比鸡大不了多少，下手极其狠烈，左手钳制住了鸡的脖子，自言自语道：“ 还是个母鸡，甚好。” 另一只手抠进眼眶，嗖的一带，寂静之中有血肉分离的声音，鸡的眼睛被挖了出来，那母鸡哀叫一声，死命挣扎也是无用。墙边偷看的竹寒为眼前所见所惊愕，心脏狂跳，合掌的手亦在抖。药叉取了两只眼睛放在盘子里，鸡已经濒死，松开脖子也不做挣扎了，正好方便他取心，掰开翅膀，带着尖锐指甲的手探了进去。竹寒愣在原地，背后皆是虚汗。 药叉自己不吃，那定然是给阿音吃。 见那鬼端着盘子走远，赶紧跑回自己房间，靠在门上呼吸急促，正愣难消。药叉偷笑，直到果真是纯善至极呀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